身体听得懂你的泪，身体在听，你现在慢下来，它都知道。你可以不用急着做很多，哪怕只是停下来，松一点，休息一下，身体也收得到。他知道你正在开始照顾自己。今晚不用再怀疑这样子有没有用，不用再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多，不够快，不够好。先把那份急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 现在先休息，你给身体的温柔，身体都在听，也会慢慢回应你。